第十五集。那之后，陆时琛就再也没有说话。 所以他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受伤的小狗躺在那里挣扎了那么久。 那条受伤的小狗当天晚上被孟昭带到了附近的宠物医院，但医生说他救不活了，于是孟昭花钱给他做了安乐死，又找地方把他给埋了起来。当天晚上，孟昭做了一个梦，他梦到马路中央那个被车拦腰碾过痛苦挣扎的不是那条小狗，是他自己。而陆时琛就站在路的对面，冷眼旁观，一脸漠然。第二天上午大课间，依照惯例，所有人要下楼跑操，男生女生按照身高排成两列。陆时琛和孟昭站在队尾，陆时琛比孟昭要稍微高一点，就站在他的身后。跑操之前，孟昭听到身后的陆时琛这么问： 喂，孟昭，那条狗后来怎么样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陆时琛第一次主动开口同孟昭讲话。 死了，来了。 孟昭不是很想跟陆时琛说话，然后他听到陆时琛在自己身后笑了一声，听上去轻蔑而冷淡。 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而已，救了也是白救。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之后，孟昭莫名一阵心头火起。负责跑操的老师站在前头喊： 实验一班的同学，预备。 孟昭一个转身，捏起拳头就朝陆时琛挥了过去，而陆时琛也似乎像是早就有了准备，他一偏头避开了孟昭的拳头，然后也挥拳砸了过去。 哎呀，嘿，别打了，说你们俩 别打了，行了，住手吧，别打了，我叫老师去了。 别打 了， 都住手， 别打了， 上去拦一下。 别打了，干嘛呀？你 都干什么呢？这是 操场上顿时就是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这起毫无预兆的干架。等到老师过来拉架的时候，两个人的脸上都已经挂了彩。办公室里，班主任站在他们面前问： 为什么打架？ 但是两个人都很沉默的一声不吭。孟昭也说不清楚当时自己为什么想揍陆时琛，只是为了那条狗吗？好像也不是。但是他知道，如果再来一次，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捏起拳头朝陆时琛挥过去的。事情后来以两个人分别交上2000字的检讨为结局。回教室的路上，谁也没跟谁说话。但是踏入教室的那一刻，孟昭听到陆时琛很轻的冷笑了一声，在他的耳边低低的说了两个字： 野狗。 孟昭的拳头再一次捏紧，但是当着教室所有人的面，这一次他忍住。晚上躺在床上，孟昭想到，这似乎就是自己跟陆时琛结仇的开始。原本以为先挑事儿的那个人是陆时琛，今天这一梳理，当年先动手挑起矛盾的那个人，居然是他孟昭自己。闭上眼睛的时候，孟昭对自己说： 干得好，对该揍的人就该这么毫不留情的挥拳。 第二天清晨，孟昭7:30到了市局。因为有案子没有解决，刑侦支队所有的人都自觉提前早到了一会儿， 就连约好八点过来的周衍的朋友王诺都提前半个小时就坐到了市局大厅里。 我昨晚睡不着，越想越觉得是他。 王诺的屁股还没坐定呢，就迫不及待地说了起来。 这梁川就是个小人，抄袭了周衍的作品不说，还试图反咬一口，说是周衍抄的他。 周奇阳不得不打断他。 哎，你等等啊，你说的这个梁川现在也在本市是吧？他跟周衍现实中认识吗？ 认识，我们都是一个大学的。这个梁川比我们高一级，在学校的时候对我们还不错，周衍也挺信任他的，经常把新出的作品拿给他看，让他提意见。谁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半年前周衍突然发现他在大学期间创作的几首曲子都被梁川抄去了，俩人这才闹掰了。我们听了之后咽不下这口气，都劝周衍去法院告他，但是周衍念着大家的交情，本来想私下和解的，让梁川公开道个歉什么的，这事就算完了。没想到梁川打死不承认，再加上他微博粉丝又多，经常来周衍微博下边倒打一耙，周衍气不过才决定找律师提供帮助的。凶手肯定是梁川，除了梁川，周衍根本就不可能跟别人结仇，到时候官司一打，梁川绝对会身败名裂。他知道我们几个朋友到时候都会给周衍作证，这个官司他绝对会输。 官司还没打是吧？周衍找的哪家律所知道吗？ 知道，找的是浩泽，肯定要找最好的律所。 浩泽律所孟昭是知道的，不仅因为这个律所本身就是明潭市最大的律所，在全国都享负盛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律所的创始人就是陆时琛的父亲陆承泽。当年为了舅舅孟祥宇那个案子，孟昭还去过那个律所。送走王诺，孟昭把手下的几个人叫过来了。 程韵去浩泽律所见周岩的委托律师，把相关资料带回来。任斌呢，你去见一见梁川，顺便查一下案发当时有没有不在场证明。小周过来帮忙开个锁。 好嘞，赵哥。 周奇阳拿上自家祖传的生锈铁丝，跟上了孟昭。周奇阳家里的祖辈上属几代都是以开锁为生的，到了他这一代，因为学艺不精，难以以开锁为技，只能转而投身到刑侦事业。不过只要不是那种极其复杂的密码锁，像这种平常家用的锁，对于周奇阳来说还是小菜一碟。咔嗒一声，周奇阳起身道： 搞定。 可以啊，你这手艺。 孟昭拉开门走进了周衍的老房子，因为前后都建起了新楼盘，这栋老房子就显得采光极差。虽然说是日头极亮的上午，但是一进门，整个房间还是显得阴沉沉的。房间里家具齐全，倒也还算整洁。孟昭走到其中一间卧室，这大概是周衍以前常住的卧室，因为卧室的旁边摆放了一张电脑桌，比其他的家具显得要新一点。孟昭拉开了电脑桌的抽屉，里面有一些周衍手写的乐谱，还有几本书。除此之外，孟昭把最下面的黑皮笔记本给拿出来了，封皮上写着文昭高中，像是那种在学校活动中获了奖就会得到的奖品笔记本。孟昭拿起来翻了翻，里头已经写满了字，看来周衍有写日记的习惯。孟昭把笔记本拿到手上，准备一会儿拿回局里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线索。就在这时，周奇阳在隔壁卧室喊： 赵哥，赵哥。 孟昭拿着笔记本走过去。 怎么了？ 周奇阳站在床边，面对着墙说： 你看这面墙，好像被新粉刷过。 孟昭看着这面墙，的确，跟其他的三面墙比起来，这面墙明显要更白一点，而且也有一种还没有散尽的涂料的味道。孟昭看向了旁边的纱窗说： 这窗户一开始就是打开的。 对啊，我没动过，应该是凶手刷完墙之后开了窗散味儿吧。 难怪进来的时候味道不太大。不过这墙上本来有什么呀？难道是周衍在墙上记录的乐谱？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